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为大家邀请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毅老师，继续带着大家去欣赏中国的古典诗词。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就是诗言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首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先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将启动完善教师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人大附中丰台学校中学部首次开学，学校为丰台河西地区提供3120个学位。市总工会发布金秋助学新政，本市困难职工子女助学金大幅提高。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31号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教育部正在推动教师法的修订，着力保障教师工资待遇，目前正在研究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联动机制，启动研制完善教师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和内部分配办法，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本台记者秦天报道，31号，人大附中丰台学校中学部正式开学。作为一所新建校，人大附中丰台学校今年是第二届招生，中学部首次开学。人大附中丰台学校校长汤步斌在致辞中表示，将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百姓，打造京西教育的新高地。据了解，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现在已全部竣工，并且投入使用，可为丰台河西地区提供3120个学位，为推动丰台河西王佐地区教育发展，满足当地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丰台区先后引进人大附中、民大附中、北大附小等区外知名中小学，让当地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上好学校。北京市总工会30号发布了金秋助学新政，今年对在当困难职工子女的助学金额和助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在救助金额方面，大学阶段子女每生补助10000元，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每生补助3000元，分别比去年提高了6000元和2700元。在覆盖面方面，大一新生和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单亲男职工子女首次纳入到了工会的救助范围。市总工会职工服务工作部部长孙明介绍说，往年在当困难职工子女参加高考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困难职工子女，本市民政、残疾、教委等部门会对其进行一定的补贴，工会系统不再进行助学补助。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卷首次采用了场景引用新形式，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同时要对古诗文有深刻的理解，更能根据实际场景见景寻句恰当引用。 传统诗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意义何在？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学生如何更好地将诗词与个人人生体验相结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语文学科名师为你指导中国古诗词深度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0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正。那么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还是继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申怡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两期的节目当中啊，一直和大家呢讲的是诗歌，今天这个主题是要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诗言志。我们说这个诗言志，那首先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志究竟指的是什么。 其实志呢，咱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如果从广义讲，思想感情啊，它抒发了你的思想感情，这个怎么说都算一个志，哪怕说我想吃一顿饱饭，这也是志，是吧？那我今天呢，我想咱们探讨的是狭义的那个意思，就一定是人生的决心、理想和志趣，就是你高远的追求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说，更好一些。 对，其实这个言志的传统呢，应该是可以能够追溯到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一个就是《诗经》，还有另外一个是《楚辞》。 哎，一个现实主义，一个浪漫主义嘛。《诗经》呢，其实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诗经》当中的国风，就是民间的这个诗歌。国风提到了叫兴托高远，就是诗歌的兴，就是起兴，也有一种念法叫兴啊，由此及彼嘛，是吧？就是兴托高远，一定呢要想到更高妙的、更远大的这样的一个理想或者志向。而楚辞呢叫做愤世嫉邪，愤世对于现实它有不满，嫉邪痛恨那些奸邪邪恶的事物。而由国风、楚辞再到古诗十九首，我记得我们上期的节目也说到了古诗十九首，说感慨人生的这个短暂，是吧？古诗十九首呢既有说人生短暂苦难多多的内容，也有劝勉发奋努力，而且呢还有主张及时行乐的，因为事情这种交薄而看破一切啊。比如说非常典型的这么一句叫做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些呢都是最早的言志啊，就是心中的这种决心啊、志趣、追求。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讲，应该说古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在说同学们写个作文，好，包括说开学啊，很多的学校老师都会布置周记。那么刚开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志向，是吧？小到我这学期要取得什么样的进步，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大到哎，为了实现我将来怎样的人生理想，我要进行这个奋斗，是吧？那么我们不妨呢听一些言志的诗歌的内容啊，从这个我们讲东汉，东汉最典型的诗人是曹操，曹操就曾经写过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老年人的他的志向，也就是说，即使年华衰老，但是呢，我也要坚持去奋斗。而他的儿子曹植干脆说道：“闲居非无志，甘心负国忧。”啊，我要为国分忧。阮籍，我们说阮籍一天到晚的就是喝酒哈、曾经元好问说过，说好个诗家阮步兵，就是整天就喝酒。那就是这样的阮籍也写到叫壮士何慷慨，志欲威拔荒。左思呢，哎，左思一般的诗都是比较缠绵委婉的。左思说功成不受爵，长衣归田庐。 咱们今儿讲的说是诗言志，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词言情， 是啊，还有曲言趣，哎、曲子就言趣了。 对，如果说诗是言这个志向志气的话，那说这个词是用于这种浅吟低唱表现儿女情长的，那是不是这个词跟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最早的时候还真的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哈、当时啊，这个诗可能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古典音乐啊，或者说殿堂音乐哈、我们可以高雅一些，而 这个词呢，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流行音乐一样、嗯、啊，你要是玩网络流行音乐，你就别往那个高雅殿堂里去凑合。但是有人偏不信这个邪，谁呢？苏轼。 嗯， 啊，苏轼就是我一样可以用词的这种形式来表达我人生的志趣和追求。应该说，苏轼整个的挽救了词哈、啊，当时呢只是这个小格调哈、啊，或者说小众的这样的一个落寞的一个局面。苏轼的词最典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嗯，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是吧？那么他写到的这个黄州赤壁，虽然事实证明这也是苏轼的一个乌龙，那并不是赤壁之战的这个所在，嗯、但是让我们感觉到他一下体会到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既有对历史的感慨，也有自己对人生的志趣追求，也有自己的洒脱，当然了也有一些消极，是吧？这些集中在一起，这是苏轼。所以苏轼他的一号召呢，就改变了这个词只能言情，词也可以言志了，而且有人借这个词还把志言得相当的好。 嗯 啊，比较有代表性的苏轼，咱们说是豪放派。那么继承豪放派到南宋呢，两个人，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陆游。我们不妨来看陆游的一首《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从陆游的这个词里头，典型的一提陆游还是那八个字，就壮志难酬，报国无门。因此抓陆游的词抓什么？一抓他的身，一般他会提到身老。陆游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就是提到的《塞上长城空自许》：我曾经有那么多的年少壮志，这不言志吗？但是镜中衰鬓已先斑。同时你说陆游就消极落寞了吗？北京高考在05年的时候还专门考了一首陆游的《寄梦·寄石伯魂》，其中呢就有啊叫鬓虽残，心未死，啊，就是身和心的关系，是陆游在自己的诗里体现的最充分的。 嗯，您说到陆游啊，而且刚才也谈到的是辛弃疾， 对 啊，那我也给大家读一首辛弃疾的这一首啊，《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那我们看辛弃疾的这首，辛弃疾和陆游不同在哪里？辛弃疾他真的是上阵杀敌，陆游是还是他是一个文官，是吧？他是一个文人，他只是借那个要上阵杀敌。你说真的要打起来，陆游上不上？陆游上，但他呢只是一个热血的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是吧？那辛弃疾是真有本事啊，那率领军队，所以他会想到当年打仗的情景啊。那么他拿这首诗呢也是寄予给他的朋友，也表达了自己，说到了可怜白发生啊，就是这些人总是有你说理想，那么真的我把我的理想喊出来是一种感受，而我喊出来之后翻过来告诉你，梦想是这么的执着和坚定，但现实却是这么的残酷和冷漠，我们才更能感觉到他的心声。所以诗言志本身就既是让很多的诗人能够找到了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的突破口和这个抒发点，同时呢他也吸引了一大批不以诗为人生主要追求和爱好的有志之士，就是他人生的主业不是作诗，陆游他们其实主要的还是作诗，是吧？然后呢他们在繁忙和孔总的间隙里借诗歌来抒发心中的抱负。 有些这个诗人实际上他并不是以作诗为目的的，这也不是他的职业啊， 业余爱好， 对，但是呢更是那些有志之士他们个人的这种经历书写出来的这些个言志的诗歌，反而现在更能够影响当代人。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谈到了说这个岳飞的《满江红》啊，太著名了， 对，真的要好好欣赏一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世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每一次听到《满江红》，就是小的时候完全不懂，但是呢，你就觉得好听。 嗯 啊，那每一次听到《满江红》，还真的就是热血奔张、热血沸腾。那么我们仔细去想，它是一种结合。第一，岳飞他会有三十功名、八千里路啊，从个人他的这种时间还有空间，咱们说好诗真的是可以把时间和空间打通的，他从时间到空间，他去回味自己人生的追求。而且作为一个将军，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就励志，这里头有没有励志？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是吧？而更多的是想到他的事业。我们上来之后，他的形象非常的鲜明和突出，他是会说怒发冲冠，凭栏处。那这里头它其实有几个对应哈，你比如说辛弃疾，他也会写把栏杆拍遍。中国古人登高是一个重要的意象，那么登高既有登山，也可能登楼，有楼就有栏，所以这个倚栏凭栏，李煜他就会说独自莫凭栏，你别靠在这儿，你靠在这儿你就会难受，这是普通人啊。但是对这个岳飞，对辛弃疾而言不一样，他们想到的，别人是登高望远，望远怀乡，怀乡断肠，他们想到登高，我看的是什么？这就是世界。那么要是从咱们现在这一个词叫格局，人的格局，人生格局是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是河山，这河山归谁？这个河山归我大宋，因为他归我大宋，那么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所以你在古人他的诗歌当中，你真的能感觉到一种现代的很多的词语，刚才我们说了格局，还有一点担当，他才会有凭栏这个意象和别人的不一样。包括潇潇雨歇，下雨，下雨会怎样？下雨完了之后，哪堪风雨助凄凉，是吧？秋风秋雨愁煞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我不一样啊，我是岳飞啊，我不管是凭栏还是下雨，我依然会怒发冲冠。生活当中一切的景，一切的物，激发出来的是我心中郁结的这个爱国之情，我才会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一出手就与众不同，常人就会陷到那种常识性的悲戚当中，而岳飞是站起来顶天立地的铮铮铁骨的一个英雄，他才能有长啸。为什么我们之前说过，说魏晋时期的这些人要讲究孝，觉得孝是一个特别高雅的，真的可以说一种娱乐活动，他们是凑在一起为孝而孝。岳飞呢，他是真的是提丹田气啊，是吧？把心中郁结的那种情怀吐出来。为什么？三十功名，八千里路，我能知道我这一生我经历了什么，有多少的投入就有多少的失望，有了多少失望又有了多少次的重燃斗志。而他能够告诉世人，我后悔吗？告诉你们，像我一样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刚才呢，我们这个所谈到的诗言志，这些诗人包括像陆游、杜甫、曹操等等这些个诗人啊，都是胸怀大志、兼济天下的。我们说除了像这样的诗人 饱含着一腔热血之外，还有很多的诗人是带有一点意识风度的。 对，啊，他有隐逸之风。 对，带有意识风度的这些诗人都有谁？我们又怎么去理解他们的这些个作品？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诗人啊，还是这种意识，因为真的在朝堂之上，你像咱们说过岳飞的这个《满江红》，他可能就一首两首留下来，因为大部分时间他得干他的事业去啊，是吧？而能够专注于写诗的，那么他人生不如意的也比较多。首先一点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诗人叫左思。左思呢，真的是博学能文啊，有理想有抱负。但是呢，在这个晋，我们知道门阀制度，就士族和庶族，它的这个界限分明。他出身寒门，也就无论我怎么努力，无论我有什么样的才华，我都难以晋身于这种士族，就是贵族的这个行列。这个就是让人太气馁了。那不像我们现在说，比如说你通过高考，寒门也可以出贵子。过去呢，就是你再有本事，你也不可能从寒门出来。因此呢，左思他就会写一些诗歌啊，比如说他的诗歌当中有一首叫《无锡断干木》。断干木呢，是先秦时代的一个义士啊，他一直没有出来做官，但是呢，因为比如说有他在魏国，那么秦都不敢去打魏国了。那过去啊，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因为某一个人而改变国君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那么包括段干木也是这个人，还有一个叫鲁仲连，啊，鲁仲连赵国的义士。那么他也这个平时呢闲居在家，等到赵国需要他上阵，就劝说秦国退军，那么他也就去劝，劝完了之后给他千金，拂袖而去，不要。这些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想法过于狭隘了哈。就这些人，左思也好，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包括李白哈，这样的人，就他现实中是不如意的，所以他更多的他去追求，我一定要建功立业啊，我从我心中的那种理想和追求，但是我的这种建功立业，我绝不是为了功名利禄。那么我呢，要像段干木一样，我要像鲁仲连一样，我成功之后我就走啊，但是之前，前提是我一定要成功。我说可能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现实实现不了，所以他说我实现了我也走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左思这里头说到了，怜惜要前庭，比之由浮云啊，就是那么多的宝玉在前庭闪耀，这就代表人世间大家追求的功名利禄，但是呢富贵于我于浮云啊，哎，就我不在意啊。他和我们说陆游杜甫，他会把所有的感情倾注在一点，他不一样，他是说我碰这个东西，我要碰一碰，碰完之后我就潇洒的走开。 我们和大家谈到了这个关于诗言志，那么会有研制的方法， 哎，各种各样的。 对，那么这些个研制的方法啊，我们在这个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当中，申一老师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 比较多的，尤其是符合中国人的这种含蓄特点的，是托物言志啊，这个就是属于寄物言情。有托什么的？从屈原带来的托美人，这个屈原的诗里头，这种香草啊、美人啊是最多的。因为美人，首先美人代表什么？代表我有才华，我有才能。而美人易老，美人迟暮，也代表我有才华，不受重视。 除了美人做寄托之外，包括像以动物做寄托的， 对， 也有， 哎，飞鸟啊、马呀，是最多的。 比如说像胡马大宛明，风铃瘦骨成，竹皮双耳俊，风入四蹄轻。 哎，啊，那这是杜甫他写到的防兵曹胡马，其中有萧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杜甫什么时期，因为要了解一个诗人能够写到这么多的雄心壮志，而且觉得未来可期，是不是，哎，人生在我的把握之中的，你想这一定是杜甫青年的时候。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当中的申一老师是除了诗言志之外，我们还要再讲另外的， 我们该说说情了， 对，是言情啊。好了，那么也敬请期待我们下一周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节目了。那么再次感谢申一老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荒草枯木雪纷纷，萧索多少青春，寒夜茫茫一盏残灯，找不尽离别的人，谁前世用尽缘分。 今生相遇不能相认，谎言过程几生，爱后走去人魂，今生真真飘渺红尘，我用千年的今生继续修炼这一生，只为寻回你的人。我过蜀山，渡过 我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见证着保护生态环境纳入基本国策，见证着 PM2.5 纳入空气质量监测范畴，见证着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机制改革翻开新篇章。这一路，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绿色动力，大气十条让城市拨开雾霾见蓝天，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根发芽。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市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起符合实情的法治、经济、技术手段体系，为加强管理、调控污染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北京市二氧化硫浓度从1978年的每立方米76微克降到2017年的每立方米8微克，下降了 89.5%，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由1998年每立方米188微克降低到2017年的每立方米84微克，下降了 55.3%。未来北京市环保局将依据新一轮的 PM2.5 来源解析，以重型柴油车扬尘和工业 VOC 治理减排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从2013年到2017年，北京市通过清洁能源改造等措施，共计淘汰燃煤锅炉4923家，北京也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全网天然气化的大城市。北京实现区域内基本无燃煤锅炉，并以清洁能源替代。2017年，北京全年 PM2.5 每立方米仅58微克。